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喺上个星期五咧，就以色列咧对伊朗咧发动大规模嘅精确嘅打击，就摧毁咗好多咧伊朗嗰个核设施，并且咧当众咧系格杀啊，系十几个呢啲伊朗啊国民卫队啊，同埋嗰啲首领啊，同埋嗰啲咁嘅核能嘅专家，系嘛？咁咧伊朗咧即刻咧就反击，就向以色列首都台拉维夫咧发射导弹。擊中以色列的國防部大樓和一些民居，到目前為止就以色列宣稱就說是有一人死亡。伊朗外交部長阿格齊最新的公開表示，以色列必須停止攻擊，伊朗亦都會停戰，並且指控美軍一定有幕後在以色列空襲伊朗提供協助。這個所謂的紅絲崛起行動，以色列叫做 Operation Rising Lion， 是伊朗是有史以来遭到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多个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军事指挥官、核武科学家高层就一锅熟。但是伊朗的反击行动是有限的，我们看看地图，就是伊朗和以色列隔着一大片土地，伊拉克、約旦和沙地阿拉伯，所以伊朗極其量對以色列的反擊只是兩個辦法，第一就發射導彈，就狂轟以色列的工業設施或者民居，第二就派出這個戰鬥機、轟炸機進入以色列的上空狂轟濫炸，這個類似是俄羅斯攻擊烏克蘭，但是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就因為土地相連，俄羅斯還可以派地面的軍隊，即是陸軍，但對於伊朗來說是全無這樣的優勢或者條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根本以色列的空軍和伊朗根本沒得打導彈，你伊朗最多射來射去，它的精確度又不夠，但是如果你那個伊朗的導彈是中了以色列的民居，现在就已经内坦雅胡声言必然是进行第二击，而且更加惨烈，所以这场仗伊朗是不能打的，除非俄罗斯公开介入，但是俄罗斯现在都自顾不暇，当然是不会，是吧？但是针对现在看个形势，约旦、沙地阿拉伯或者是胡塞恩之后的伊拉克这些，心底都是支持或者默许以色列是攻击伊朗，整个沙地阿拉伯鸦雀无声，因为伊朗是属于少数的伊斯兰的什叶派，而沙地阿拉伯是财雄势大的逊尼派，所以以色列有恃无恐，而且今次就内坦雅胡总理和 Donald Trump 就做了一场双簧，在个几礼拜之前呢，两个呢就好似又闹返咁样，就呢 Donald Trump 呢就公开话，而家内坦雅胡呢係得罪我，佢又口口声声呢就话要军事行动，而我在任内呢，你都知道我係和平使者，我第一任内呢係以无战争爆发呢为我嘅政绩，所以佢唔听话，而家我唔同佢呢係通话，但呢一幕呢原来係假嘅，是用来麻痹伊朗的防卫意识，怎知道等伊朗以为是没有美国的支持可以喘息的时候，伊朗在这个时候就动手，而美国一早在两天之前就已经通知了盟国，即是更保密，英国、欧盟、北约等，并且说以色列就来动了，不过美国就不会参与，只不过现在这条界线是很模糊的，一旦伊朗反击的话，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但第一击我相信 Donald Trump 确实是没有参与，因为第一击来说以以色列的实力就已经够了，现在伊朗就算认定美国是同伙又如何， 华盛顿白宫系要负起责任，有咩责任啫？系嘛？咁啊，呢个外交部长嗰啲言辞咧，就学慢慢有少少废话同埋放软啦。啊，佢话美国如果想证明啊，你自己系冇份，同埋咧仍然想和平，你就要明确谴责以色列针对核设施嘅袭击，似乎谴责咧就够啦。咁已经咧，你睇啲前言辞里边咧。就是示弱啦，嗱，以色列你停手，我就停手，系嘛？以色列而家点会停手呢？因为咧，你嗰啲核设施啊，同埋嗰啲叫做做铀元素啊，嗰、那个浓缩啊，好多嘅工厂咧，虽然喺地面有，但系有好多喺地底同埋有若干咧，系收埋喺个山窿里边。嗱，呢啲用导弹系唔系话一次过咧系击中晒咧？当然以色列都知道唔会，但系擒贼先擒王。是掃曬你嗰扎識得核能源啊，嗰啲所謂嘅科學家先，咁而家死曬，將即係類似中國嗰陣時啲咩錢學森啊嚇，咩錢三強啊，呢幾個咩物理學三前啊，係如果你想像嗰陣時俾美國佬做低曬，咁你仲跟住有咩原子彈？你最多咪口，你最多咪放一粒，跟住嗰啲輕彈核彈咧，起碼呢個發展嘅過程都要拖慢好多啦，係咪啊，鮑生？ 系冇错，今次咧以色列嘅突袭咧，我可以话咧大快人心，因为咧伊朗其实已经公然违反咗呢个联合国啊禁止嗰、那个啊核武嗰个条例。其实原子能国际原子能组织咧已经预计咧，伊朗喺几个星期之内咧，可能已经能够提炼到制造核弹嘅铀元素。咁而且咧，伊朗其实一路以嚟啊，咁多年以嚟啊，虽然边做边谈。但是呢他一路做的离心机呢是制造一个已经去到 60% 的浓缩的铀元素。其实一般如果你民用的核能发电呢是几个 percent 已经足够了那个铀的浓缩度是不需要做到60%的。如果去到90%呢已经呢可以制造一个核弹。据闻呢如果被他成功制造到呢可以配备呢有成6到9回的核弹头。咁所以其实今次先发制人咧，我相信其实唔系而家发生，都会迟早发生。因为你见到以色列嘅打击嘅精度啦、范围啦，同埋嘅决心咧，唔系一下子一两日之内决定，系经过长年累月。我相信系经过十年八载嘅部署啦。无论系佢哋嘅莫萨德嘅特工啊，或者系美国提供嘅情报等等咧，已经将伊朗所有嘅核设施同埋佢哋嘅核专家啦、革命卫队嘅高层啊嘅。驻守的地方全部摸清晒，一次过啊斩首行动。今次的精确袭击呢，其实伤害的平民的数目呢，我不敢讲话绝对没有，但是应该很少。但是反而呢，伊朗呢就向台拉维夫的导弹袭击呢，就我们叫做无差别攻击，就反而呢就对平民造成伤害。其实呢，伊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在风云谷都讲过很多年。咁啊，呢场战争呢是躲不了的了，问题是谁动手先。而且呢，以色列呢现在都已经杀红了眼，因为在加沙那次的这个恐怖袭击之后呢，他们对哈马斯啊那种杀无赦的精神呢，其实没有人禁得住，我相信连 Donald Trump 都禁不住。今次现在他们对伊朗呢也都是一样，既然一不做二不休，就将世界上这些拥有核武的国家做一个鸣枪示警，话俾你哋知，如果你哋咁样做咧，就会发生咩效果？咁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咧，啲人咧仲喺度谴责啊，废话嚟嘅。陶生，你都写一篇文章啦，我都好认同。就如果你预知希特拉系会屠杀犹太人嘅，毛泽东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嘅，其实呢啲魔头一早应该啊将佢追杀啦。咁啊，但系而家有冇一样？如果你若干年之后，我唔理中东或者美国食一回核弹啊！咁到时你系咪后悔呢个以色列冇喐手呢？嗱，呢个好简单嘅逻辑道理嚟噶，唔系要等到咧叫做中国人、广东人所讲，你要见棺材先流眼泪噶嘛？ 系 你食完核弹，你先至还击啊？ 冇错啦，因为咧你要将以色列喺个地图上边全部抹去，呢个系伊朗嘅基本国策，唔系以色列作出嚟嘅，系2005年伊朗嗰个易撇鸡嗰个总统啊，就叫阿夫桑尼贾咧。是公开这样讲的，在2005年的10月，他说呢，伊朗将来是要将以色列在个地图抹去。什么叫地图抹去？不但是否定你1948年联合国给你的那个立国的决议基础，而是还要将所有以色列 国内的犹太人全部杀清光。因为阿夫桑尼贾在同年的十二月亦都是补充一句话，当时德国纳粹屠游是以色列作出来的，是一个神话。有这两个重要讲话是成为伊朗的基本国策，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以色列当然永远铭记于心。除非你伊朗是发生了政权的更迭，不再是由霍哥美尼这一班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的狂徒是在这里当政，否则你一天都是信奉高美尼的话，一天我就当你是想毁灭我。而以色列的人口是犹太人里面只得不过全国是得过六百几七百万，那里有无数的家庭、妇女、儿童，与其你喐我，我一定喐你先，这个是冇得倾的。所以以色列今次铲除伊朗是各个核反应的设施是1000%正义和公正的行动，冇得拗。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怎？所以日本政府我都不知所谓，是加把口在谴责。喂，可能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1945年你广岛长期挨过两粒原子弹，现在以色列因为伊朗的这个叫灭国的基本国策，内坦雅胡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公然宣布你是违反了这个核扩散的协议。内坦雅胡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收到在两三个礼拜之内，你以色这个伊朗已经可以制成核弹，而且不是一个，是15个，我当你夸张啦，一个都不行。而家伊朗拥有的导弹呢，那个射程呢是射去以色列那里绰绰有余。如果他将一个小型核弹放在一个导弹那里，是敢以乱咁射，他不需要任何目标。这个呢来到实现了阿夫桑尼贾2005年重要讲话那个伟大的理想。咁请问你日本自己又作何感想先？系嘛？所以呢个石破茂啊，呢个咁嘅首相咧，四个字啊，叫做不知所谓。如果今日安倍做紧首相咧，系绝对唔会啊，系讲呢啲咁嘅废话。嗱，而家咧伊朗，我哋睇睇个地图。如果各位有手机啊，个德克兰个首都系偏北，喺里海边。周围咧有好多个啲做浓缩铀嘅设施。中间有一个叫纳坦兹，这个是主要的浓缩铀的工厂。南部有一个叫布什尔，在波斯湾海边，这个没有动到的。其他德克兰旁边是外交组的福尔多、伊斯法罕，还有在土耳其边境还有一个地方叫大不里士。那里虽然不是一个浓缩铀的工厂，但是可能是有那些空军或者导弹的基地，就今次是被以色列全部扫晒。OK， 咁伊朗最重要咧就喺呢个纳坦兹中间嗰度咧，系一个重大嘅设施嚟嘅，系嘛？呢个咧燃料嘅浓缩厂咧，就系为商业，系嗰啲商业规模啊嘅作业，最多咧佢里边就可以装50000部呢啲离心机。啊！啲离心机咧系用嚟做咩咧？就系将油啊，系嗰个浓缩个过程啊，将佢咧加大嘅功率。嗱，唔需要净系用离心机嘅，就算有核发电厂啊，只要佢用重水式啊嘅核发电厂咧，只要你加大嘅功率啊，开到尽咧，都可以将铀235咧嚟吸收中子，吸收咗中子咧就会变咗另一种叫做咧。布金字边拉布嗰个布238呢种咁嘅原料咧，就足以咧系可以制造核弹噶啦。所以咧嗰个铀啊，嗰个越系浓度高咧，就越可以咧系制造核弹。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多年以来咧就已经警告你，伊朗嗰个铀嘅浓缩嗰个工程，你一定要接受监管，系嘛？但系伊朗咧似遮遮掩掩啦，系嘛？而家伊朗咧拥有一部咧系局部建造完成嘅重水研究反应炉，重水反应炉咧就轻易能够制造同浓缩铀同为核弹芯材料嘅呢种布啦。我头先讲嗱，呢个咧重水研究反应炉咧啊，佢系局部完成嘅，佢又未曾可以咧系完全发呢个核电，但系佢局部咧就用嚟咧。是只是为了做核弹而开工，所以这些现在 當然啦，呢啲情報咧係俾以色列咧係摸得一清二楚，先發制人呢個係必然嘅事。 陶生，其實都唔使去解釋咁多咧，究竟嗰、那個究竟伊朗嗰啲核提煉係攞嚟做民用定軍用？根本呢個其實咁多年嚟，佢都係用民用嘅方式嚟去掩蓋佢軍事嘅發展，呢個係眾所周知嘅。不過係國際原子能基金會同埋其他國家咧。仲要同佢繼續喺度周旋打四圈啫嘛，因為伊朗佢本身啊，佢都係一個石油生產國，喺波斯灣亦都有好多嘅油田，佢亦都有出口換取外匯。其實以呢個國家嚟講，對核能嘅需求可以話係少之又少。嗱，當然你可以用一個環保嘅理由啊，或者係廉價嘅理由去解釋啊，啊發展核能。咁但係伊朗唔係啊嘛。伊朗佢打开口牌，佢已经讲过系要将以色列喺个地图上面抹除，佢系目的系发动呢个核战嚟去歼灭呢啲国家，甚至沙地阿拉伯或者其他嘅逊尼派嘅国家咧，都可能佢会被波及。所以今次咧，其实系即系唔需要咧，系啊，再同伊朗咧去讲呢啲咁嘅谈判，因为已经讲得太多，亦都系咧证明咗咧佢根本冇诚意。头先你讲咧，日本。即係嗰個石破茂咧，都的而且確係多此一舉啦，因為冇必要出到嚟咧去譴責。但係你講起上嚟咧，其實中國就更加冇資格，因為咧襲擊開始之後，外長王毅就即刻同伊朗外長通電話，咁咧就話措辭強硬，就話指咧呢、這個咧以色列咧侵犯伊朗嘅主權，堅決反對針對伊朗嘅官員造成平民。伤亡的粗暴攻击，如果用这句说话换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方会不会这样讲，说俄罗斯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呢，也都会造成乌克兰的平民伤亡呢？没有，调转他还会支持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剑也都一模一样，又在谴责这个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的行为。即係中國嘅雙重標準，大家都見識唔少噶啦。但係喺呢啲咁嘅是非黑白上面，如果你要譴責以色列去發動呢個攻擊，咁你一早幾年前你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你都出聲啦。何況而家你仲暗中啊資助佢又好，賣無人機俾佢又好，幫佢賣黃金換外匯又好，再提供嗰啲民用轉軍用嘅軍車啊，同埋嗰啲冇彈藥又好，呢啲全部咧都已經係即係俾人揭露曬嘅。咁所以中方咧更加離譜，對於今次嘅襲擊裏邊咧，我覺得佢直情係多此一舉之餘，係搭嘴啊，搭嘴都唔啱啊。 咁啊，香港特區政府咧曾經大肆宣揚，就話伊朗對於香港咧係商機處處，這個確實係，因為喺今年六月初，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就宣布咧。是制裁超过30名个人及公司，就其中呢是有香港公司经由伊朗一间叫萨宁哈林家族三兄弟透过旗下兑换公司操作，协助伊朗革命卫队同埋多间受制裁的伊朗国企是转移资金。呢啲香港公司呢就包括一间叫英雄良友有限公司 Hero Companion， 另外仲有一间呢就叫坚利尔贸易有限公司 Canary， 另外一间呢就叫做费塔克 Fitage Limited， 呢啲名呢都好奇嚟嘅。另外一间呢就係捉到 XYZ 啦，就係呢啲係用漢語拼音叫做夏氏貿易有限公司Shah Trading Limited， 仲有一间叫 Pretendy Trading Limited。呢啲咁呢就好似係嗰啲會計師行呢係俾你揀嘅嗰啲咩開曼群島註冊嘅嗰啲咁嘅空殼公司名。但係呢呢個由美國政府呢係嚴正指出香港咧係深度介入，涉及數以億計美金嘅資金流動，主要咧係以美元同埋歐元咧係計算，係嘛？因為咧呢、這個叫薩寧哈林家族咧喺香港同埋阿聯酋設立大量空殼公司，專門為伊朗政權處理外匯同埋商品貿易資金流，所以中國香港特區咧。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贡献，是吧？咁咧就是提供一个咧就叫规避国际审查同埋制裁风险的贸易港。这个咧当然咧，我哋用一个 即系唔好由道德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标准嚟睇，呢、這个都要恭喜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有钱入嚟就得啦。你同伊朗做啲生意你自己付出咧，被美国制裁，甚至将来制裁你嗰啲乜高科技嘅代价嘅时候，唔该你，你同时又喺伊朗嗰度有乜嘢得益先？ 嗱，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银行咧，对于 money laundry， 即系话咧洗黑钱咧，系好严谨嘅。如果你个人，如果你存入呢啲大额嘅现金咧，或者进行转账咧，佢都会打电话问你，问你啲钱系攞嚟做乜嘢，或者系咧咩用途等等。咁但系咧，竟然啊喺香港可以成立咁多间空壳公司，呢啲空壳公司咧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指呢啲系攞嚟咧转移石油收益，资助伊朗嘅导弹同核计划，以及恐怖代理组织。咁呢啲黑钱、暗黑嘅资金嘅流动，点解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银行视而不到咧？啊， 讲得好复杂啦！香港人咪个个话我哋唔理政治嘅，香港系一个唔讲政治啊，只讲经济贸易嘅地方嚟。咁啊，董建华讲噶嘛？你問香港好多嗰啲僆仔咧，哎呀，我唔講政治嘅，唔講政治。我而家大家封為谷，咪唔好講政治咯。你有錢入嚟就得啦，你夠膽受得起美國制裁，但係同時你要咧喺伊朗嗰度啲資金咧吸得夠大筆，嚇叫伊朗咧呢啲咁嘅公司咧嚇揾到啲錢，唔好咧喺呢處咧係抽出嚟啦，係當做呢處咧係一個轉口港，你要擺低啲喺呢度買下股票啊。摆低啲喺呢度啊，收购下山顶啲豪宅啦，系咪啊？谷下个楼市啊，帮下啲骆驼七大厦呢啲嘢，咁有人放啊，系嘛？啊，嗰啲咩汤嗰个叫汤咩啊？汤咩名啊？啊， 汤文亮， 诶，汤文亮嗰啲喺度放物业啊，放豪宅，你咪叫冇人帮衬，冇人接，你可唔可以啊？吓，呢十几间香港啊嗰啲公司啊？是你又運用個伊朗資金喺呢處係嘛放低少少咧，係嘛？其他一概不理，唔緊要係嘛？你夠膽，你夠撲好嘢，你同美國作對，唔緊要 ，who cares？ 最緊要咧，你係有水入到嚟啊！啊，而家睇好似冇乜水入到嚟。另外嗰啲咧，誒咩 money laundering 嗰啲，你咪同匯豐銀行同中國銀行講咯，你咪同美國佬撐到行咯。啊！呢啲美國霸權制定嘅反洗黑錢啊，啊呢啲誒規條啊，係用嚟啊制止中國崛起同埋強大噶嘛？啊，你同中國十三億人點解要遵守啊？ 我頭先問嘅問題就好簡單， 反洗黑錢啊嘅， 因為好多朋友啊， 規章咧， 而家開公司啊，開有限公司啊，開銀行户口都好困難噶。啊！搞一年半載， 你喺大陸開咪得咯。 我好想知道頭先嗰啲被制裁嘅 hero 啊，咩 Eastcom 啊，啊嗰啲中鈴啊、沙嗰啲公司咧，究竟佢嗰個業務嘅銀行係咩銀行咧？我相信匯豐渣打唔會咁大膽啊嘛。啊，匯豐渣打 係嗰幾間噶啦，一係匯豐，一係渣打，一係中銀，仲有邊間咧？仲有邊間啊？咪一係恒生，仲有邊間啊？啊，唔通道亨啊、永隆啊，吓唔通啊执咗嗰间新鸿基银行啊，系嘛？啊，咁呢个因为其实美国知噶啦，系嘛？美国知咧吓，跟住佢会点咧？呢啲啊，亦都系佢嘅事，系嘛？所以咧，呢度咧就系、是、啊，香港就我都讲 follow the money 啊嘛，吓、啊、你同伊朗勾搭唔紧要啊，吓、啊、你去做诶呢个大富豪公关小姐，或俾个豪客买钟出街唔紧要啊，最紧要有冇钱收入啊？是回去帮补你屋企啊！你个细佬要交学费啊，知唔知啊？你老豆生 cancer 要医疗费养啊！ 咁而家香港同俄罗斯加伊朗玩三 P 啊嘛， 系 嘛？ 翻嚟帮补就系啊嘛，系嘛？啱唔啱啊？ 俄罗斯、伊朗、香港三 P 啊嘛，或者加埋中国四 P 啦，咁样系嘛？咁冇问题噶，玩开心啲啊！ 我哋又完全系中立啊，我冇问题啊。好啦，咁啊，而家讲以色列啊，同埋伊朗啊，点样反面咧？其实以色列1948年立国以来咧，伊朗咧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佢嘅，相当之友好。点解？因为嗰时伊朗国王巴列维当政，巴列维一个亲美嘅皇室，而且巴列维当政嘅时候，伊朗嘅作风好开放，嗰啲伊朗波斯妹咧可以咧着三点式去海滩游水，同埋听啊欧美嘅流行曲。啊，之但系咧喺1979年咧。就呢個極端嘅原教旨主義者高美尼咧，就俾法國由巴黎放翻去伊朗，推翻國王。 咁咧就當時啊，在此之前咧，以色列咧一路由伊朗咧係入口佢全國所需四成嘅石油，啊嚟到咧係輸出啊一啲技術農產品，係嘛？咁以色列嘅情報機構摩薩德咧仲協助伊朗國王咧係訓練佢嘅秘密警察，雙方咧就1979年反面，係嘛？反面之後咧。就以色列唔承認呢一個咧原教旨嘅伊斯蘭共和國，咁咧而什葉派當時啊呢個當權啦，嚇喺伊朗咧呢個原教旨嘅政府咧，亦都認為啊以色列非法佔領耶路撒冷，嚇跟住就伊斯蘭聖戰組織就成為第一個用暴力對抗以色列嘅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伊朗就係後邊主要嘅金主。只不過喺1980年咧，兩伊戰爭，伊拉克對呢個伊朗期間咧，鬼打鬼咧，佢哋自己以色列咧就仍然向高美尼嘅德克蘭政府運送1500口飛彈嚟到協助咧對付這個伊拉克嘅強人侯賽恩。嗱，所以嗱呢啲咪就係國際政治嘅博弈咯，有咩是非，有咩啱同錯講啫？系咪只系睇眼前啊？对自己有利有弊啫嘛。以色列1980年啊，你辅助伊朗啊，系向佢提供飞弹武器嚟到帮佢打伊拉克嘅侯赛恩。点解啊？一个地理上侯赛恩离以色列更加近啊嘛，系嘛？伊朗远啊嘛，系嘛？咁所以咪帮伊朗咯。点知喺1982年咧就成立真主党。真主党咧后边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咧系去支持嘅，咁由黎巴嫩南部嘅什叶派嘅据点咧，竟然发起咧就系攻打呢个以色列嘅军队。喺嗰阵时咧，就算伊朗系收紧啊呢个以色列啊嗰啲导弹，都反面唔认人啊！呢啲就系冇得倾嘅。呢种宗教同埋呢个文化咧，佢哋谂嘢咧系好奇怪嘅，系嘛？1992年。以色列駐阿根廷大使館咧就爆炸，真主黨咧係佢幕後啊嗰個放炸彈嘅所為。啊，然後1994年猶太社區中心真主黨咧亦都恐襲，係造成咧80多人死亡。嗱，呢啲後邊全部咧都係伊朗做嘅。啊，所以咧伊朗嗰個阿馬甸尼加咧就唔係得把口嘅。系话要将以色列抹去咧，就系伊朗呢个什叶派嘅原教旨政权啊，系对犹太人嘅刻骨仇恨咧，系同美国嘅白左完全一致啊！但系好奇怪，今次咧，哇！呢个琴日咧，我哋见到啊，呢个全美国有几十个城市啊，系帮阿 Donald Trump 贺生日啊嘛，系嘛？啊，反对 Donald Trump 啊，又见到佢哋又扬起支墨西哥旗啦。又響起支嗰個哈馬斯恐怖旗啦，但又唔見有人揸住支伊朗旗喎。照計伊朗啊係佢哋自己人嚟噶嘛，係嘛？佢而家幫你收拾以色列啊嘛，幫你收拾以色列，不只係幫喺呢個哈馬斯啊、加沙嗰度啊、巴勒斯坦啊，係嘛？幫你出一口氣咯。點解冇人撐嘅咧？啊，咁以色列咧就指責咧伊朗不斷攻擊船隻。而伊朗就指控以色列咧，展开有针对嘅暗杀，同埋破坏呢个纳坦兹嘅有浓缩嘅工厂。啊，系又点啫？先聊者战啊嘛，四个字。啊，你要攞我命嘅，我梗系要自卫还击啦，系嘛？你问下中国啊，1979年啊，嗰阵时越南都未曾正式啊挥军进入云南，占据昆明，你邓小平都喐咗佢先啦。咩叫情越战啫？啊！呢、這個完全公平同埋對等嘅係嘛？咁跟住點咧？而家會唔會爆發世界大戰咧？我相信不幸中之大幸。幾年來好多人咧嘅噩夢就係、是、一旦俄羅斯、伊朗、中國、北韓呢四兄弟同時協商，喺48小時之內一齊共發動攻擊，譬如話俄羅斯打烏克蘭或者攻擊北約國家。伊朗唔使讲，一定咧系突袭以色列，而同时北韩咧就挥军南侵，系攻打南韩，直入汉城，即系而家嘅首尔。中国唔使讲，就发动武装咧系攻击啊，或者侵入呢个台湾。呢四个国家如果48小时内一齐喐手，美国啊，我话知你三头六臂都好难招噶。而家不幸中之大幸咧，就系冇咗呢个时间嘅一致性嘅协调。 就是俄罗斯三年前喐咗手先啦，谂住咧就叫中国嗰度挨义气，同时打台湾。点知据说咧就中国嗰度咧缩沙，咁啊，而家俄罗斯喺乌克兰泥足深陷咧，就消耗咧系好大嘅精力。咁而家伊朗咧就唔系佢打，系以色列喐手先，咁啊啱咯，系咪啊？一举咧系将呢个伊朗咧系铲除先，起码将佢个核战啊。核設施的勢嗰個能力咧，係摧毀九成。咁其他嗱呢、這個咧斬首行動，我而家表演俾你睇，俾另外嗰兩個國家睇。如果你另外譬如金正恩夠膽打侵略南韓咧，你話以色列有啲個軍事技術，你話美國有冇咧？係嘛？所以四國聯盟啊，嗰個終極嘅噩夢咧，可以講話係暫時啊，係唔會發生嘅。呢、這個咧係叫做不幸中之大幸。 咁、你話戰爭會唔會擴大咧？咁我都覺得咧唔會嘅，因為而家伊朗咧已經冚牌噶啦， 冚牌冇得打。 強如以色列，而家佢就喺佢嘅伊朗嘅西部捷德克蘭咧宣布擁有呢個制空權。咁呢個係其實好串嘅，因為喺別國嘅領空上邊咧聲稱擁有制空權咧，即係話咧。佢以24小時都有戰機咧喺度準備襲擊，同埋咧佢可以咧又係偵察佢哋地面上任何咧呢啲導彈發射嘅措施，無論係流動嘅導彈車啦、導彈基地等等。所以即使啊而家伊朗啊垂死掙扎發射咗100多200回呢啲導彈咧，去台拉維夫啊同埋以色列其他地方都冇用嘅，因為據說咧伊朗傳說只有2000回呢啲導彈。咁但系呢个当然死人灯笼报大数啦，俾以色列突袭摧毁完之后，跟住再射埋一轮，其实剩低嘅可能唔足1000回。咁如果一日你都射200支啦，你话俾我知你射到几多日啦？好啦，最叻俾你射一个礼拜，射完之后，咁你个库存就冇晒噶啦。 冇晒唔紧要嘅，冇晒可以由透过香港嗰处咧，系上货柜嗰度源源运入，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 好啊，够胆就运啦，系嘛，最好俾美国睇埋。 唔紧要，呢个商机嚟噶，呢个商机系嘛。咁所以大约二千个导弹同你清空咗先，然后你有制空权，同埋你就睇实伊朗嘅附近嗰啲咁嘅港口，系嘛？有啲咩货柜船行埋去咧？就如果你觉得佢里边啊系有核弹，系呢个导弹。运去伊朗一不做二不休，就成只船怼冧啊，系嘛？打沉埋啊，系啊，冇得。 就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就希望佢封，因为你一封咧，呢个牵涉到国际嘅石油运输咧，咁美国就有理由出手啦。到时美国就参战，系嘛？ 系啊， 咁就最好啦。 我求神拜佛望伊朗系咪争下气啊？ 系啊， 系嘛？咁样俾啲犹太人落面咧，系实在啊。 仲有啊，其他嗰两个族心啊，睇路啊，俄罗斯打残咗噶啦，伊朗而家就冚牌。 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财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